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02集。天边反常地泛起一层紫红色的云，如同波涛滚滚，从震心倒涌上天，遮天蔽日，天色忽明忽暗。由于震心的异动，整个震变得狂躁起来，急剧颤抖着，所有的飞禽走兽、地上爬虫均不安地乱行，失去了方向，飞鸟不住地撞在树干上，发出阴哑的啼鸣。柳拂衣和木瑶肩并肩站着，勉强抵挡着荣丹。柳拂衣的后背浸湿了一片，木瑶额头上也落下豆大的汗珠，脸色白得像纸。 瑶儿， 他突然在狂风大作中回过头，乌发飘起，声音被吹散到各处，宛如喟叹。 你说人这一生究竟为什么活着？ 木瑶的嘴唇动了动，迟疑道。 责任。 年轻的捉妖人轻轻摇了摇头，唇边浮起了一丝悲悯的笑，手上符纸猛地转了向，直砸震心。与此同时，失去保护的妖妇在荣丹中重创，他蓦地吐出一口血。 拂衣！ 木瑶瞪大眼睛，风卷起他的头发，他双手散开，像是个半拥抱的动作，手上的所有符纸像无数只飞鸟争先恐后地向震心而去。木瑶浅淡的眸惊异地凝视着震心的方向，蓦地懂了，他也跟着放开了手，任凭五脏六腑颠倒，将全部的力量对准泛着光芒的震心。一时间符纸满天，迸发出无数道光芒，犹如铺天盖地的箭雨。他们二人便是站在城墙上射箭的将军。他不做冲出去的打算了，如果不能将本该站在这里的伙伴从震心救出来，便是四个人一起葬身此地。 你怕死吗？ 柳拂衣问。木瑶摇头。 我不怕。 相反，他的一生似乎从来没尝试过这样疯狂而纵情。 我也是。 柳拂衣笑着擦了擦唇上血迹，平静地望向前方。 瑶儿，活着是为了不留遗憾。 九玄收妖塔震颤起来，塔窗内红光迸出，似乎感应到了主人的危险，摆着小木塔的梳妆台像是被小鸡啄破的蛋壳，承受不住这样的能量，绽开了一道道裂痕。怨女正静坐在宅子中的房间里，双手死死扣住桌子，手背上血管迸现，眼球里布满血丝。振心被木生强行裂过一次，不得已吞下两个人，又被大量符纸攻击，震心受扰，震中气场骤乱，已然失控。现在即使是他这个震主人，也无法控制他吞噬天地的欲望。再这样下去，他也将葬身此地。此时此刻，九玄收妖塔也躁动起来，巨大的能量辐射四周。他坐在凳子上动弹不得，犹如发病似的，身体抽搐起来，眸子在绿色和黑色之间反复交错变换。 听闻人死以后要过奈何桥，携手走过去，来生还能做夫妻。 木生抓着他的手贴在自己冰凉的颊边，他的声音已然很轻，还坚持说话，睫毛扫在他的指尖，语气很平和。 今日我们一起死在这里，你会不会在桥下等着我？ 林妙妙哽咽着，身子不敢动，生怕一动便引得她大量吐血。 等。 少年抬起头，漆黑的眸望定他，半晌唇边翘起了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弧度，似乎是在笑他。他这样笑着，缓缓地垂下睫毛。 是骗人的鬼话。 什么？ 林妙妙失神地问，她怜惜地凝睇着他，轻柔地将他滑落发丝别至耳后，若有似无地笑道： 人无来生，只此一次。 他的动作停下来，望着他的眼睛，似乎是在郑重地同他许诺： 我不会让你死的。 一口血从唇边溢出，他猛然拉过他的身子，吻在他唇上，温热的血液蹭满了他的嘴唇。他留恋的紧闭的双眼睁开，用颤抖的指尖将他唇上沾着的血认真涂抹均匀，笑着： 这样便认得了。 林妙妙反应过来，尖叫着去抓他的手，他的指尖已经绕在发带之上，猛地一拉，竟然将发带扯了下来。白色的发带从他指尖挣脱，似乎真的变作白色蝴蝶在风中飞走了。一头漆黑的长发缓慢地散落下来，盖住了他的耳朵，旋即发梢扬起，飘散在空中，刹那间便长到了脚踝。刺目的红光爆裂开来，半妖之力倾泻而出，如同潮水灌满洞穴，整个阵中地动山摇，丝绸般的边界骤然被洞穿了几个大洞，马上就要被撑破了。头顶上那一方狭小的天幕已变成浓郁的血红色。梳妆台在颤抖着，发出哒哒哒哒的轻响，九玄烧妖塔发出红光，炙热的仿若被烈火焚烧。怨女的眼珠在交替变化中哒的一翻，短暂定格在了黑色懵懂的眸子。端阳茫然地望着镜子，梳妆台晃得厉害，镜子里的人影也跟着震颤，几乎看不清面孔。 啊，老天，这是在哪里？地震了吗？ 他的指尖诧异地落在镜子上，望着一张陌生的脸，疑心自己是在做梦。 我怎么了？我为什么变成了那个女人？ 他在极度的惊恐中低头一看，望见了发着金光的九玄收妖塔。 这不是柳大哥的塔吗？ 他感到了一丝安心，下意识地伸手去拿，谁知他纤细的指尖碰到收妖塔的瞬间，整个阵发出了巨大的轰鸣声，仿佛在一瞬间爆炸开来。九玄收妖塔金光大作，猛地飞上了天。端阳感到身上压着的什么沉重的东西猛地脱开了，刹那间一阵轻松，女人嘶哑扭曲的惨叫响彻整个天幕，旋即消弭于无形。少年的长发在空中飘散不歇，他眼角赤红，漆黑的眼里满是戾气，碰到他的活物全成粉末，除了安坐在他身边的林妙妙。他的眸子于空明的杀意之中艰难地维持最后的清明。他沾满血的手摸了摸妙妙的脸，睁大眼睛，两滴艳红的血泪顺着脸颊滑落，拉出长长的线，诡异万分。 我死以后，你要为我守节三年。 大雪天，新年夜，捉小鸟，堆雪人。他一生难以企及，求之不得，念念不忘。破开的阵心边界化作鹅毛大雪般的碎片旋转飘落下来，将二人拢在中央。天幕寸寸清明，白色的光芒涌入。 胆敢爱上别人，我 他黑漆漆的眸子轻轻一转，停住了。可惜，世上再无我。 恭喜宿主，攻略角色木生好感度达到100%，人物攻略成功。任务人林妙妙在捉妖中的任务圆满完成。 欢呼与掌声，浪潮与风声。 一起灌入耳中。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